第四篇诚信 第二十四则，人无信不立。意解：人之所贵者，心也；言者，心之性也。又人言为信，因此人与人之间讲话一定要诚实不欺，能做到信，就能显示恒常不变的安定状况，才能够在社会立足，彼此才能够安居乐业。 故事：诚信是无价之宝。美国纽约曾经发生一件震撼人心的事。某日傍晚，一位年轻小提琴手好似往常一样，站在地铁站门口，专心拉着小提琴，琴声悠扬动听，吸引了很多人驻足聆听。有些人会将钱放在他的礼帽里面。第二日，小提琴手仍然会准时地在同样地点出现。今次他在地上面摆了一张大纸，放好礼帽先开始演奏。无奈周围企满晒人，大家都被那张大纸上的字所吸引。纸上面写住：昨天傍晚，有一位叫乔治桑的先生误将一份好重要的东西摆咗喺我嘅礼帽入边，请你速嚟认领。半小时之后，一位中年男子急忙跑到小提琴手面前，捉住佢只手话：系你，就系你，我知道你系个诚实嘅人，你一定会嚟噶。等到小提琴手确定系嗰张彩票嘅主人，就拎咗一张上面写住乔治桑嘅彩券还俾佢。原来乔治桑日前买咗一张彩票，琴日中午开奖，佢中咗$500,000嘅彩金。放工嘅时候，由于心情特别好，就拎出咗$50放喺小提琴手嘅礼帽，但唔小心同时将彩票抛咗落去，而小提琴手今日就要搭飞机前往维也纳进修。琴日喺整理东西嘅时候，发现价值$500,000嘅彩券，谂到失主一定好着急，于是佢就退咗机票，又准时咁翻到去地铁站门口。后嚟有人好奇咁问小提琴手：你每日在地铁站拉小提琴，为的就是赚取学费，你为什么不留下那张$500,000的彩券呢？小提琴手就说了： 我虽然没钱，但是活得很快乐。假如我没了诚信，我一日亦都不会快乐。 诚信是古今中外公认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，这个是做人的最基本原则。我国千古名训：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因此无论是个人还是是国家，都要讲究诚信，才有立足之地。诚信对个人而言是快乐的泉源，对企业而言是致富宝藏，对当政者而言是信赖之处，尤其对国家而言，诚信就是清澈的泉水，可以洗净人心，是茁壮的大树，可以庇荫众生，是智慧的明灯，可以点亮心灵。总之，诚信是无价之宝，不但是全家之宝，亦是国之重宝，不可不珍惜啊。故事：商鞅守信，徙木立信。商鞅是魏国人， 姓公孙，名鞅。因为魏国太细，国力太弱，没办法发挥他的才能。刚好秦孝公即位之后发奋图强，公孙鞅就投奔秦国。因为他确实有本事，一去就做宰相。后来因为有功，被封于商，所以后人就叫他为商鞅。商鞅有一套令到国家富强的办法，在正式公布之前，为了恐怕人民不相信，就准备了3丈长的木头摆在南门，并且落了一道命令。 有哪个能够将这根木头移动到北门去，赏10两金。 搬一根木头是几咁容易的事，竟然有赏金。大多数老百姓不知道政府在搞什么名堂，冇人够胆喐呢根木头。过咗几日毫无动静，商鞅又将金额加到50两黄金，大家就觉得更奇怪了。这个时候有个年轻人忽然之间企出来说， 嘿，理得他啊，我去试试，就算没50两黄金啊，都不会因为这样判我有罪啩。 于是他就托起木头就走了，后头还跟着一大堆看热闹的民众。这位年轻人将木头搬到去北门之后，商鞅亲自召见，夸奖道， 你真是个好国民，现在马上赏你50两黄金。 并且说， 我是几有信用的。 等大家知道这个新宰相讲到一定能够做到之后，大家就非常之守法了。由以上可知，政府的施政要言出必行，尤其是国家领导人，更加是不能够讲一套做一套，如此才能够赢得大众的信任。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亦都是一样。故事贵泽挂剑。在周朝的时候，吴国有一位公子名贵泽，有次奉命出使鲁国，路过隋国，隋国的国君很喜欢贵泽身上配挂的那口宝剑，但是却没说出来，而贵泽心就很明白。但是由于当时要出使去鲁国，剑是身份的象征，故此他不能够献给隋国的国君。等到贵泽出使回国，又路过隋国的时候，隋国的国君已死，贵泽就将他的这一口宝剑解了下来，挂了在隋国国君坟墓的树枝上面。跟随他的人就说了，隋国的国君已死，你何必再将这把宝剑送给他呢？贵泽就回答说， 此吾以心许之，岂以死背吾心哉？ 贵泽之赠隋君以剑，并未有言在先，但是仍然将宝剑割外，挂剑于墓树而去，而不以隋君已死而违背自己的心，真是一个守信用的人。他所讲的落落两言，成千古不有，亦都令那些言而无信的人惭愧得无地自容啊。故事子路一落。孔子晚年有一个小诸国的大夫进献巨翼这块土地来投奔鲁国，为了求得安全，一般人都希望鲁国能够立下盟誓给予保障，如同现在的政治庇护。但是那位大夫不是这样想，他只要孔子的学生子路 能够俾佢保证，佢就有足够嘅安全感。因为子路嘅信用深得当时世人所敬重，人常称子路无叔落，亦都即系话子路恐怕佢偶忘失信，急于实践诺言，唔会拖延去做答应咗人嘅事情。因此子路嘅一句说话胜过一个国家嘅承诺。但系子路并唔滥用佢嘅信用，佢拒绝咗小诸国大夫嘅要求。子路话：我可以为鲁国嘅战士牺牲自己嘅性命，却无法答应叛臣嘅要求，因为守信是要符合正义的。 引申：信任使人快乐，没有负担。信是五常：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之一。论语有云：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又云：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。古者言之不出，耻攻之不逮也。都是勉励我哋要谨言力行，言行一致，实在值得我哋谨记在心。孔子曾经讲过：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亦都就是话，即使具备咗好多才能学问，如果冇咗信，喺社会上就是行唔通嘅。无信就好似一部性能优越嘅汽车，具备咗多项顶尖嘅功能，但系唔俾佢加上油，咁都只能展示喺橱窗里面，系冇办法喺道路上行驶嘅。一个人有信，正如车有油，如此方能够喺社会上立身行道啊。根据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委托国际盖洛普的全球民调显示，60多个国家的人民，有61%的受访民众表示政治领袖不诚实。而台湾《天下》杂志在2005年所作的调查显示，有80%的受访民众认为台湾不是一个彼此信任的社会。这个实在是一大警讯。在目前充满欺骗和隐瞒、欠缺信任的时代，有些政治人物毫无诚信，立场反复，影响所及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亦都下降。尤其诈骗集团横行，人人为了自保，大家宁可先采取不信任的态度。总之，信任让人快乐 happy，让事情有效率 efficient， 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之一。彼此若果互不信任，社会成本就大了，因为要花人力物力来防备，因而亦都增加了心理的负担。